你好，我是盛延敏，这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1讲，欢迎回来。上一讲我们讲到了 IO 多路复用技术，并以 Select 为核心展示了 IO 多路复用技术的能力。 Select 的方法是多个 Unix 平台支持的非常常见的 IO 多路复用技术，它通过描述符集合来表示检测的 IO 对象，通过三个不同的描述符集合来描述 IO 事件可读、可写和异常。但是 Select 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所支持的文件描述符的个数是有限的。在 Linux 系统当中， Select 默认最大值为1024。那么有没有别的 IO 多路复用技术可以突破文件描述符个数限制呢？当然有，这就是 POL 函数。这一讲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另一种 IO 多路复用的技术 POL。 POL 是除了 Select 之外另一种普遍使用的 IO 多路复用技术，和 Select 相比，它和内核交互的数据结构有所变化，另外呢，也突破了文件描述符的个数限制。 POL 函数的原型里面输入了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一个 POLFD 的数组，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 POLFD 的结构。这个结构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描述符 FD， 然后是描述符上带检测的事件类型 Event。注意，这里的 events 可以表示多个不同的事件，具体的实现可以通过使用二进制掩码为操作来完成。使用 pull in 和 pull out 可以表示读和写事件。和 select 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 pull 每次检测之后的结果不会修改原来的传入值，而是将结果保留在 r events 字段中，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检测完重置待检测的描述字和感兴趣的事件。我们可以把 r events 理解成 returned events。 events 类型的事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可读事件，一般我们在程序里面有 pull in 即可。套接字可读事件和 select 的 read set 基本一致，是系统内核通知应用程序有数据可以读，通过 read 函数执行操作不会被阻塞。第二类是可写事件，一般我们在程序里面统一使用 pull out， 套接字可写事件和 select 的 write set 基本一致，是系统内核通知应用程序有条件往套接字写，通过 write 函数执行操作不会被阻塞。以上两大类的事件都可以在 returned events 得到复用。还有另一大类事件没有办法通过 pull 向系统内核递交检测请求，只能通过 returned events 来加以检测，这类事件是各种错误事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POL 函数的原型，参数 NFDS 描述的是数组 FDS 的大小，简单的说就是向 POL 申请的事件检测的个数。最后一个参数 timeout 描述了 POL 的行为，如果是一个小于0的数，表示在有事件发生之前永远等待，如果是0表示不阻塞进程，立即返回。如果是一个大于0的数，表示 POL 调用方等待指定的毫秒数后返回。关于返回值，当有错误发生时， POL 函数的返回值为负1。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之前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则返回0，否则就返回检测到的事件个数，也就是 returned events 中非0的描述符个数。POL 函数有一点非常好哈。如果我们不想对某个 POLFD 结构进行事件检测，可以把它对应的 POLFD 的 FD 成员设置成一个负值，这样 POL 函数将忽略这样的 events 事件。那检测完成以后所对应的 returned events 的成员值也将设置为0。和 select 函数对比一下，那我们发现 POL 函数和 select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 select 里面文件描述符的个数已经随着 FD set 的实现而固定，没有办法对此进行配置。而在 POL 函数里，我们可以控制 POLFD 的数组大小，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破原来 select 函数最大描述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程序调用者需要分配 POLFD 数组并通知 POL 函数该数组的大小。下面我们将开发一个基于 POL 的服务器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客户端连接，并且一旦有客户端数据接收后同步的回检回去。这已经是一个颇具高并发处理的服务器原型了。 再加上后面讲到的非阻塞 IO 和多线程等技术，基本上就是可使用的准生产级别了。所以让我们打起精神，一起到文稿当中看一下这个程序。当然这个程序中一开始需要创建一个监听套接字，并绑定在本地的地址和端口上，这在第十行调用 TCP Server Listen 函数来完成。在第十三行，我初始化了一个 POFD 数组，并命名为 Event Set。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引用 POFD 数组确实代表了检测的事件集合，这里数组的大小固定为 init size， 这在实际的生产环境肯定是需要改进的。我在前面讲过，监听套接字上如果有连接建立完成，也是可以通过 IO 事件复用来检测到的。在第14到15行，将监听套接字 listenFD 和对应的 pull read norm 事件加入到 event set 里，表示我们期望系统内核检测监听套接字上的连接建立完成事件。在前面介绍 POW 函数时，我们提到过，如果对应 POWFD 的文件描述字 FD 为负数， POW 函数将会忽略这个 POWFD。 所以呢，我们在第18到21行将 Event Set 数组里其他没有用到的 FD 统一设置为负一，这里负一也表示了当前 POWFD 没有被使用的意思。那下面我们的程序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体内，第24行调用 POW 函数来进行事件检测。 POW 函数传入的参数为 event set 数组，数组大小为 init size 和负一。这里之所以传入 init size， 是因为 POW 函数已经能保证可以自动忽略 FD 为负一的 POWFD， 否则我们每次都需要计算一下 event size 里真正需要被检测的元素大小。 timeout 设置为负一，表示在 IO 事件发生之前 POW 调用一直阻塞。如果系统内核检测到监听套接字上的连接建立事件，就进入到第28行的判断分支。那我们看到使用了如 event set 0.r event 来和对应的事件类型进行谓语操作，这个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因为 event 都是通过二进制谓来进行记录的，谓语操作是和对应的二进制谓进行操作。一个文件描述字是可以对应到多个事件类型的。在这个分支里调用 accept 函数获取了连接描述字，接下来33到38行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连接描述字 connectFD 也加入到 event set 里，并且说明了我们感兴趣的事件类型为 pull read norm， 也就是套接字上有数据可以读。在这里我们从数组里查找到一个没有被占用的位置，也就是 FD 为负一的位置，然后把 FD 设置为新的连接套接字 connectFD。 如果在数组里找不到这样一个位置，说明我们的 event set 已经被很多连接充满了，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连接了。这就是第41到42行所做的事情。第45到46行是一个加速优化能力，因为 POW 返回的一个整数说明了这次 IO 事件描述符的个数，如果处理完监听套接字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次 IO 复用所要处理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跳过后面的处理，再次进入 POW 调用。接下来的循环处理是查看 event set 里面其他的事件，也就是以连接套接字的可读事件，这是通过便利 event set 数组来完成的。如果数组里的 POWFD 的 FD 为负一，说明这个 POWFD 没有递交有效的检测，直接跳过。来到第53行，通过检测 R events 的事件类型是 POW read norm 或者 POW error， 我们可以进行读操作。在第54行读取数据正常之后，再通过 write 操作回显给客户端。在第58行如果读到 EUF 或者是连接重置，则关闭这个连接，并且把 event set 对应的 POWFD 重置。第61行读取数据失败，和前面的优化加速处理一样，第65到66行是判断如果事件已经被完全处理完之后，直接跳过对 event set 的循环处理，再次来到 POW 调用。我们启动这个服务器程序，然后通过 telnet 连接到这个服务器程序。为了检验这个服务器程序的 IO 复用能力， 我们可以多开几个 Telnet 客户端，并且在屏幕上输入各种字符串。你可以在文稿当中看到这两个客户端的运行结果，你会发现这两个客户端互不影响，每个客户端输入的字符很快会被回显到客户端屏幕上，一个客户端断开连接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客户端。 POL 是另一种在各种 UNIX 系统上被广泛支持的 L 多路复用技术，虽然名声没有 SELECT 那么响，能力一点都不比 SELECT 差，而且因为可以突破 SELECT 文件描述符的个数限制，在高并发的场景下尤其占优势。那这一讲我们编写了一个基于 POL 的服务器程序，希望你从中学会 POL 的用法。和往常一样，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第一道，在我们的程序里 event set 数组的大小固定为 init size， 这在实际的生产环境肯定是需要改进的，那你知道如何改进吗？第二道，如果我们进行了改进，那么接下来把连接描述字 connectfd 也加入到 event set 里，如何配合进行改造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